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农历3月24谷雨，北京多云见晴，18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广西北海市考察调研强调，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 张德江对白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国务院印发意见，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 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天津强力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今天19:41发射。 环保部挂牌督办河北天津污染渗坑。 央广时评，打击论文造假还需铲除无孔不入的论文工厂。 以下是详细内容。 4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考察调研。他强调，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在北海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 我们看到这一件绣，就是来自波斯的考古。这一件波斯考古是我们馆里面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我们国家 陶器、青铜器、金银器、水晶玛瑙、琥珀松石，一件件当地出土的文物，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文物的年代、特点、来源，询问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有关情况，说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博物馆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展出的文物有特色。他说，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 但是你 这要有特色，再有一个也不要去追求那种形式上的大洋钱啊什么的，很适中的，它符合它的这个容量啊，符合它的这个位置就行，不求形式。 19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考察了坐落于广西北部湾的北海市铁山港公用码头。天高水阔，吊车高耸入云。习近平总书记听取码头规划和建设情况，了解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情况。他表示，要打造好向海经济。 我看了一下这个港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我看你这个条件很好，区位也很重要，发展前景广阔。这个将来是北部湾经济区啊。一个很重要的依托，港口建设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这个向海的经济啊，开放的经济啊，要想富先修路，但是你要想富也要开港口啊。 在铁山港公用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同工人们亲切交谈。他说，今天考察了合浦汉代博物馆和铁山港码头，这都与一带一路有着重要联系。北海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我们现在要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 现在的话呢，一带一路提出这个倡议现在3年，国际社会啊这广泛响应，这就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啊是人心所向，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的大开放、大开发，推动我们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最终实现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希望我们携手同心，圆我们的中国梦。 19号傍晚，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考察。他沿着木栈道实地查看红树林生长和保护情况，详细了解红树林作为海洋卫士、海上森林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珍稀植物的研究和保护，把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域建设好。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儿。 会议决定，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费2000亿元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以下减税举措：一是继续推进营改增，从今年7月1号起，将增值税税率由4档减至17%、11%和6%3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税率从13%降至11%。二是自2017年1月1号至2019年12月31号，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三是自2017年1月1号到2019年12月31号，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四是在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等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从今年1月1号起，创投企业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可享受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并自7月1号起，将享受优惠的投资主体由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扩大到个人投资者。政策生效前2年内发生的投资也可享受前述优惠。五是从今年7月1号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至全国，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允许按每年最高2400元限额予以税前扣除。六是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至2019年底。包括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将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合法合规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按规定扣减税费。上述措施加上营改增试点翘尾减收因素，预计全年将再减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会议要求要尽快把上述措施落实到位，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要抓紧备案，并论证推出进一步减费措施。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央广消息，应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主席米亚斯尼科维奇和代表院主席安德烈琴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6号到18号对白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明斯克分别会见总统卢卡申科、总理科比亚科夫，与米亚斯尼科维奇和安德烈琴科举行会谈。张德江首先向卢卡申科总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张德江说，中方愿同白方以建交25周年为新起点，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发展全天候友谊，促进全方位合作，携手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尊重白俄罗斯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独立自主内外政策。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永远是中国兄弟般的朋友和伙伴，愿密切白中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扩大投资、金融、旅游等方面合作。在会见科比亚科夫总理时，张德江说，希望双方深化一带一路框架内互利合作，找准发展战略对接契合点，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实现经贸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同步提升。中白工业园是两国元首亲自推动的重大项目，双方应以此为抓手，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科比亚科夫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工业园建设，愿扩大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投资和贸易，为双方合作项目落地营造良好环境。与米亚斯尼科维奇主席和安德烈琴科主席会谈时，张德江指出，希望两国立法机关保持良好合作势头，促进两国教育、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签署中国全国人大与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会见记者。张德江考察了中白工业园，鼓励中国企业与白方一道把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两国合作的亮点。张德江还参观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就业是13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要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意见提出了5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二是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三是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四是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五是强化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认真遵照执行。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贯彻执行规定办法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带头执行，做到忠诚老实，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抽查核实，敢于较真碰硬，切实维护报告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解决问题的担子压给被巡视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明确责任，限期整改。巡视的震慑效果强不强，关键看整改。18大以来，中央加强顶层设计，既通过巡视反馈为被巡视党组织列出问题清单，又注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压实被巡视党组织的整改责任，促使其边巡边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把整改贯彻巡视工作全过程。在被巡视地区单位公布的整改报告中，整改措施与反馈问题一一对账，确保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2016年10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天津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指出天津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针对顽疾，天津市委强化执纪审查，严肃查处搞小圈子和好人主义问题。央广记者陈庆斌、侯燕报道。 整治中发现，天津市司法局200名局处级干部的440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天津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铁英： 基层干警同志呢，对这些事儿也都心有余悸，认为某某某是谁的亲戚，所以这就造成了内部关系非常不和谐，容易形成帮派或者是这个圈子。亲属圈啊，本身就是形成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土壤。 司法局坚决整改，目前已对负有责任的33名干部进行严肃问责，并在全市通报。 我们有3名监狱局、戒毒局的党政正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还有5名副局级干部给予警告处分。我们用1个月以内的时间呢，一共我们调整36名干部。 通过专项整治，天津市发现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问题线索34件，其中对天津市虹桥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可建有一圈，为发小、好兄弟谋利等违纪问题，坚决按照第4种形态进行处置。对天津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余汝明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培植形成秘书圈等小圈子进行立案审查。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卫民： 圈子、厂子、票子、帽子、骗子、屋子等客之间，势必衍生出啊危害党的集体、危害社会的副产品，形成无形的黑线黑链，由此蔓延下去，将积重难返，负面影响严重，危害巨大。 天津市委提出要让搞小圈子、团团伙伙、信奉好人主义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让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在2016年区县换届中，共有86名局处级干部因政治意识差、个人廉洁存在问题，受党纪政纪处分等原因未被列入换届人选，共排除有问题的代表委员人选1260名。目前天津市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天津政治生态向好改善。 在这个专项整治中，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挂图作战、贴身紧逼、真督实查，对认识不到位、担责不到位、行动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整改不动、 就改人，交不了账就交棒，绝不允许在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中再当好人，再犯错误。 央广记者张绵绵、李燕、张明浩报道。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将于今天19:41发射升空，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补加推进剂。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后，将进入高度约380公里的运行轨道，之后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自动交会对接。本次发射将首次采取零窗口发射模式。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发射厂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介绍， 首次采取零窗口发射模式。所谓零窗口发射，是指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的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出现任何延误与变更，其实现难度可想而知。 各位听众，我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今天19:00开始推出特别直播启航天舟，并机现场直播天舟一号发射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就河北、天津发现多处污水渗坑一事，环保部昨天通报，渗坑污染问题基本属实，两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将对渗坑水体、土壤及周边地下水开展监测。央广记者杜西蒙、陈庆斌、贾立良报道。 位于大城县的两处渗坑，最大一处面积超过17万平米。据环保部通报，大城县称，2013年当地曾发生过废酸违法倾倒事件，导致坑内存水及土壤受到污染，污染水体治理工作直到现在仍未完成。记者在天津静海县唐官屯童家庄村以东同样发现一处渗坑，位置紧邻高铁铁轨。附近居民表示，坑内水质近2-3年来持续恶化，他们怀疑可能是流动罐车倾倒酸水导致的水质恶化。 味儿多少有点黄黑色吧，肯定是酸，周边这草根本就生长不了，长出来就黄了。 根据环保部通报，静海曾在2013年被天津市环保局排查出18个类似渗坑，多为废酸倾倒或偷排所致。从2014年开始，静海已经完成其中14个的治理。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时，渗坑废水治理设备正在安装调试。渗坑附近村民， 他治理了一回，打的粑粑一盒一盒治理的。 联合调查组要求两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立即对渗坑水体、土壤及周边地下水开展监测，并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治理进度，减轻对周围环境影响。环保部也将对相关渗坑污染问题挂牌督办。 贵州遵义市平正哥老族乡草王坝村原党支书黄大发带领村民用36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近10公里长的引水渠，使荒山变成良田。央广记者孟海、沙建伟、遵义台记者李俊报道。 草王坝村世代缺水，全村只有一口井，修渠引水是全村人最大的梦想。黄大发当村干部40多年，有36年时间用在修建水渠、解决村民用水这件事情上。1963年，他带领村民上山开始修渠，他们硬是靠风钻、钢钎等简陋的工具，在悬崖绝壁上劈沙凿洞修渠，没钱买安全防护网，就在腰间拴根草绳，危险重重。黄大发总是在最危险的工段。村民徐开伦回忆起当年修渠的情形，还在为黄大发担忧。 他已经几乎上要缩小矮了，就是我们就连忙跟他救出来。 就黄支书好几次都要掉下崖去了。 救出来之后， 就大家互相拉着把他拉回来了。 拉出来。 春去冬来，餐风露宿，草王坝人勒紧裤腰带，终于建成了人间天渠。大山深处的这条人工水渠，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绕过3重大山，穿越3道绝壁，流经3个山村、10多个村民组，解决了1200多位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难题，被称为大发渠、自细渠。81岁的黄大发很欣慰，他实现了40多年前刚当村干部的时候就立下的引水修路通电的誓言。 创新扶贫模式，山东建立专项扶贫资金，为全省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户、贫困人口投保扶贫特惠保险。山东台记者党培哲报道。 市扶贫版扶贫特惠保险招标开标会议现在开始。 莱芜市的一场扶贫特惠保险招标会吸引来3家保险公司竞标。莱芜市扶贫办主任狄杰勇说， 扶贫特惠保险主要包括3大方面：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第二个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三块是泰山保险，这三块保险对这个平衡货非常关键。 一家保险公司最终以保费118元，保额46.8万元竞标成功。 平衡货主要是因病、因灾、治贫、犯贫，全部都得让他不花一分钱实现这种救助。 扶贫特惠保险是山东首创的保险精准扶贫新模式，包含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三大险种。医疗商业补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不低于100元，对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经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等报销后再给予补偿，原则上个人累计负担费用低于医疗总费用的10%。山东省扶贫办新闻发言人段培奎： 今年统一为全省建档的贫困人口开展扶贫特惠保，用于保人身、保意外、保收入，为贫困人口再加一层保护网。 央广时评：打击论文造假，还需铲除无孔不入的论文工厂。撰写栾红。自从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报名条件出现了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论文，高中生也加入了刊发论文的大军。当然，他们也没有逃过论文买卖中介的轰炸。有高中生也选择了买版面雇人代笔，为此教育部近日发文要求高校严审并深度考核考生提交的专利论文等材料，考生造假也将被取消高考资格。教育部重拳出击，增加对造假者的威慑力，显示出打击论文造假的决心。类似的规定相关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不少，然而不得不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规定并未彻底斩断论文造假利益链。一些论文造假机构撰写刊发一条龙，无孔不入，他们躲过计算机查重，伪标基金项目标准号，伪造同行评议意见，国内外一些期刊设置的重重监管门槛他们也能摸透钻过，个别期刊甚至已经半遮半掩成了他们的帮凶。更为严峻的是，如此流水线的论文工厂造假作业，相关部门执法却无法可依。去年被曝光的一家参与论文造假与买卖的公司，最后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凭借兜底条款将造假行为装进了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引起了一些法律人士的质疑。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论文枪手现象属三不管地带。今年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说，投诉一家论文造假工厂，公安和工商部门却都表示管不了。一方面对个人论文造假行为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却对有组织成规模的论文造假束手无策，这像是一个现实的冷笑话。学术造假腐蚀着国人的创新能力，急功近利的氛围侵染了多少有志青年。下决心斩断论文造假利益产业链，必须补齐法律的短板，正视管理的盲点，彻底铲除论文工厂毒瘤。 新闻动车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成立反盗版维权小组，新能源车挤爆2017上海车展，深圳创新智慧大交通治理交通顽疾，请听报道。 昨天中午，《人民的名义》总监制、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正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剧组已经成立了打击盗版维权行动小组。 这次《人民的名义》要决心以《人民的名义》为契机，彻底打击这个盗版。那么我们准备联合所有的资源，应该有行动。 李学正表示，目前正与警方密切联系，积极取证，主要目的还是要追出盗版的元凶。至于具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目前已经基本锁定。央广记者杨博宇北京报道。 2017第17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今天将正式向公众开放。今年共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参展，展出车达1400辆，很多车企业都提出了绿色交通的概念。未来汽车市场新能源车的占比将越来越大，对此新浪汽车栏目主创赵晨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因为现在车报废以后，这些电池该怎么回收、怎么处理，汽车厂家一定要起到这种自己的社会责任，回收电池以及电池报废这一关一定要做好标准的制度在里边。 央广记者朱公元上海报道。 用电子警察刷脸抓拍行人闯红灯，用声呐抓拍解决市区乱鸣喇叭的问题，在拥堵路段设置自己会走的潮汐车道。近年来，深圳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用法治思维和创新的方式破解交通顽阵。公安部在深圳举行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现场会，公安部副部长李伟肯定了深圳公安的做法。广东省副省长李春生表示， 深圳作为我国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 在城市交通管理方面勇于创新，依托科技手段开展交通违法常态化打击和互联网交管服务，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央广记者潘毅、杨震，深圳报道。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签署协议，建立京津冀竞争执法协作平台，联手打击传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河北土地确权进入发证阶段，首批新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衡水颁发，全省将在年内完成确权登记颁证。 江西首个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审批单位昨天在南昌县挂牌成立，实现一枚印章发证照，一站式办结审批事项。 承德挂牌成立大数据研发展示中心、交易中心，加快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武警黄金部队日前组建14支军事地质调查队，首次奔赴延边沿海地区实施军事地质调查。 2017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昨天在长沙启动，活动将从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分析称，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相当规模的美国潜在对华出口都因出口管制政策受到封锁。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表示， 按照2004年到2009年的平均数据，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的程度降低至法国的水平，那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以缩减20.28%到33.74%。如果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可以把这一逆差缩减5.95%到24.38%。 陆康说，希望美方调整过时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为化解美中贸易逆差创造条件。 英国议会下院19号举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英国将在6月8号举行大选。首相特蕾莎梅说，提前举行大选将帮助英国成功脱欧，并且为英国带来长期的确定性。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9号表示，执法人员当天在新莫斯科地区一处公交车站逮捕了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嫌疑人阿布罗尔·阿奇莫夫的哥哥阿克拉姆·阿奇莫夫，他被认为与国际恐怖分子有联系。行动中，执法人员从阿克拉姆身上发现一枚手榴弹。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文金晨，韩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结束，哪位候选人更有总统相？ 追环球，美国收紧 HEB 工作签证，留学生会不会留不下？ 追热点，邮政普通包裹企业自主定价，价格是涨还是降？ 追争议，花10块钱就能代办学生认证，共享单车免费骑，1块钱的生意为何还有人钻空子？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江小晨、钟成，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